身边有两个可能载有汽油的桶，当时正使用智能手机，警方正收集监控录像。日本传媒报道，由于青叶严重烧伤，已经用直升机从京都府送往大阪府的医院。报道说，青叶星期日在居住的崎玉市和邻居发生冲突，警方相信他可能之后前往京都。河南伊马市气化厂爆炸，增至10人死亡，19人重伤，仍然有5人失踪。当地环境部门官员证实，有消防污水流入河道，已经拦截和以活性炭稀释。事发在昨天下午，爆炸威力强大，周边3公里范围的民居有玻璃窗被震碎，亦都有房屋倒塌，有人被埋。当局在工厂1公里外的部分地区一度录得中度空气污染。从央视新闻高空拍摄的片段见到，工厂大火熄灭之后，现场多栋建筑物烧剩支架，当局要求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究责任。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华南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中午前后的大骤雨为本港新界部分地区带来大约30毫米雨量。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丹拿斯集结在首尔之西南偏南大约3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朝鲜半岛。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稍多。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傍晚6点。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咧喺西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都是有些车龙的，龙尾排到过去税务大楼，建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近收费广场对开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一段是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三宝殿。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丽翔道近油麻地通风大楼。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新世纪广场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过去白雀街。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跟住睇返呢一个封路安排啦，受到路面维修影响，西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排到过去果栏。青衣乡事会路亦都有爆水管㗎，所以影响到现时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跟住长青村嘅慢线都系封闭，龙尾排到过去葵青路。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吸烟危害健康，想健康好啲，车上空气清新啲，即刻戒烟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先最啱？一家果。 等我彭爷爷问下晨光第一线嘅男主持小白同阿 O 先。 我小白咧就会同仔仔一齐咧学一样新嘅嘢。最近咧佢都中意功夫，咁我哋两父子咪可以一齐玩一下咯。 阿 O 趁暑假咁好天，梗系去下海边玩下水啦。 咁开心，咁记得预埋我呢个孤独老人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我哋到啦。 吓，个单车就咁乱放啊？ 方便啊嘛。 少少方便可能带俾人哋大大麻烦㗎。尤其喺环街窄巷、学校出入口或者紧急通道，阻住同整亲人点算？ 咁我要停返喺指定泊位，善用香港完善嘅单车径同停泊设施啦。 运输署嘅单车资讯中心网页有齐相关资料，我哋一齐建设单车友善嘅环境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是由47个国家组成，负责加强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工作，对侵犯人权问题作出改善建议。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每年都会定期审议成员国履行人权承诺的进展，包括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 除此之外，理事会亦都会关注特定国家的人权状况，例子有缅甸、以色列、沙特阿拉伯等等。 理事会成员国每届任期3年，最多只可以连任1次，而联合国大会亦有权终止严重违反人权的成员国资格。 声音演绎：梁景聪、刘晓静。 二台通识六十秒。 哇，你个背脊搞咩啊？甩晒皮嘅？ 早排去行山，可能晒亲啦。呢几日就咁啦。 哇，你小心啊！咁晒出去要着长袖布织衣物，戴阔边帽或者担遮，同埋可以阻隔紫外线嘅太阳眼镜，搽防晒系数15或以上嘅太阳油啊。 我下次会留意多啲噶啦。 仲有啊，要带备同埋补充大量嘅水分，避免出现脱水嘅情况。户外活动系好，但系都要采取预防措施，以防中暑同埋晒伤噶。 健康香港在你手，喐一喐。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星期六嘅下昼呢度系参相师， 认真做 系啦。喺直播室入边咧，就有阿毛啦，跟住阿思培啦，跟住有乐啦，有迪神喺度。 系迪神哥， 留意翻咯。如果咧你准备出街或者喺户外嘅话咧，不过喺户外嘅话应该都有大遮嘅，因为 咧有今日都大遮，直遮。不过我翻到嚟公司处把遮唔见咗 啦，已经 系咯， 已经俾人攞咗啦，系嘛？应该唔会嘅。 我真系留低咗把遮喺 canteen 啊！ 哎呀，嗱，真系好大机会会唔见 嘅。嗰把系唯一一把我屋企最坚硬嘅遮嚟噶啦。 咁点啊？而家要唔要播住音乐先？ 我转头 break 噶啦，攞 讲 下笑啫，冇嘢嘅，冇嘢嘅。 我哋呢度好安全嘅。咁啊，留意翻啦，而家嘅温度咧28度，相对湿度89%啊。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6点钟。 虽然今日天阴又落雨啦，又雷暴啦，但系对我嚟讲心情好好啊。 点解啊？ 哇，礼拜六见到斌哥啊！ 哇， 真心啊！ 我翻到嚟嘅时候，咦，我系咪早咗一晚嚟啊？ 你知唔知我个人醒到咧？哇，我即刻几认真啊！话俾你听，成个人。 系啊， 系啊，我即刻做节目做。 佢就做啲寻常事，你咪好认真做咯。 系啊， 配 我哋 唔 系我哋其实都即系有想过即系留阿斌哥喺度咧，即系听下都好啊。 但系佢太贵啊。 系啊，佢话唔听我。 我谂住叫佢俾意见我哋。 系咯。 系啊，话晒佢师兄唔系师 师咩啊？ 师兄师兄， 即系我又失去咗一个学嘢嘅机会啦，咁样。 同我哋预计差唔多。 我哋有师大有计过，估阿乐就系佢讲乜噶？ 佢原来真系咁样讲， 我真系太了解你， 梗系明啦，梗系明啦。 如果阿斌哥而家突然间咧，即系天降神迹咧，佢喺翻我哋面前出现， 净有佛光啊！ 咁就系我哋呢一世收你嘅福。 不过我谂佢应该系斜听紧，系应该听紧嘅， 会听嘅。 Hello， 斌哥你好啊，系 系啊，呢拜师迟啲先讲啦吓。喂嗱，今个星期咧就又系阿乐有嘢 啊， 讲系嘛？ 系啊，喂，问下大家寻晚瞓得好唔好啊？ 都 OK 啊！我通常一瞓咧就会即刻瞓得着嗰啲人嚟嘅，即系睡眠质素算 OK 嘅。不过真系嘅，呢个星期我系特别瞓得到，我基本上每晚9点几我就瞓觉啦。 咁好嘅， 咁早瞓嘅， 因为我真系停不了。我而家系由今个星期开始，我系朝早8点半开始踩到夜晚，翻到屋企嘅时间我饭都食唔落。我就瞓着啦。 做咩8点几要起身啊？ 因为教水啊开始。 哇！ 暑假贵啊嘛，唔系暑假好贵 啊， 系暑假嘅。季节系啦， 但你之前系嘅， 所以都好疲累。 你之前成日同我讲话失眠噶， 唔系而家失眠系前嗰排，但系咧好得意，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唔知定系我嘅身体质素问题。 唔会， 我会噶， 系啦， 系啊，失眠会的。 无论你会唔会都好啦，我会嘅，系啦，就系咩咧？我每逢差唔多去到7、8月嘅时候咧，我就总有一排一定要饮花旗参。 哦，知唔知点解？ 降要下火， 系咪觉得好虚啊？好燥啊？ 唔系瞓唔到觉啊！ 知唔知点解？ 点解啊？ 七月十四啊！ 吓、 哎，系咪就系七八月先系咁？ 但系农历噶， 系啊，农历七月十四咪八月咯。 今而家农历系咪到七月啦？答咗未啊？ 咪差唔多八月尾九月先系。 系咯， 今日系 农历 八月十八号，即系过多一个月咯。 农历八月十八号， 唔系农历嘅六月十八号。 哦， 农历嘅六月十八号，即系过多一个月咯。 系啦，咁啊，所以 农历嘅七月十四咧，系喺八月，即系新历嘅八月十四号啊。 诶，你仲有成个月 八月十四啊？ 是啊，做咩啊？ 好啦，咁啊，但我就真系瞓得，我 啊 瞓得最近都呢个礼拜瞓得好嘅。 系咁啊，的神瞓得好咗，你有冇发梦啊？点为之瞓得好咗？你系 冇发梦咯， 冇发梦哦，咁样嘅。 瞓癫啊！冇发梦，所以瞓得好。 哦，咁嘅 得唔得啊？乐， 我得嘅，不过系啊，我手上面有少少硬料嘅，就讲原来咧， 我配合翻， 又唔使配合嘅。 好多梦咯， 你知我嗰啲嘢都系道听途说噶啦，系咯。 我好想听阿乐咧同子龙真系做个 battle。 喂，放心，子龙同你一定好好倾。 仲要黄冠斌一直坐喺度，唔准离开直播室。 系啦。 我想 咁我就笑就输。 不过其实咧，如果你系真系正常人嚟讲啦吓，如果你瞓觉咧，发完梦之后，你个人系觉得特别攰，好似冇瞓过觉咁样噶嘛。 系 系咁，所以如果你系好好瞓嘅话咧，正常嚟讲应该系冇发梦嘅。 嗯，咁样 OK。阿莫咧，阿莫又讲下，不如吓近排瞓成点咧？ 我不嬲都有失眠嘅習慣嘅， 其實我都係， 同埋成日夜晚三四點都唔瞓覺嘅。 嗯， 咁跟住，但係又有陣時，即係我唔知道，可能因為成日儲埋，逢三四點都唔瞓，有陣時四五點，我係會突然間無啦啦，其中有一日會係朝頭早六點幾先至，即係個天光咗先瞓到覺。咁可能因為咁樣儲下嘅關係咧，我平均每兩個禮拜都有一日咧就可以好早瞓覺嘅，因為儲個攰啊，跟住儲到某一個特定嘅時間之後就瞓，但系我系瞓得唔好嗰啲人嚟嘅，我好浅睡，同埋我系好易发梦嗰啲人嚟噶。但系同埋好奇怪噶，如果当我记得嗰个梦嘅话咧，都几奇，即系都几恐怖噶。 点解咧？ 我试过记得啲梦咧系会成真噶。 我都会啊，所以我成日都认为自己有未卜先知，会唔会你都有咧？ 咁你讲完我唔敢当、 即系你系咪嗰种话？ 唔系啊。咁呢个世界有好多人都可以有未知嘅能力㗎嘛。 可能係啦，可能係啦，又或者啲人成日话解梦呀呢一样嘢。但我有好多时好奇怪嘅，啲梦好碎湿湿㗎，我只係记得少少，或者我朝头早起身嘅时候记得啲啲啦。但我过多阵我仲喺个脑嗰度諗就哇我头先有零碎呢个梦境我要记住呀，因为好特别呀咁样。咁但係过咗两个钟头之后我连嗰少少零碎嘅都唔记得。 不过所以呢，我有一排呢，我记得我系好即系发梦发得好劲嘅时候呢，是不停一醒就自己打翻出嚟咯，有啲好夸张，我直情就 share 咗喺我嘅社交平台上面，就有一次同斌仔系冒险记咁嘅，发梦梦见同斌仔，然之后好多丧尸围追住， 好 真实嘅成个梦都， 我系所有梦都唔记得噶，系完全一定系记唔翻嘅，但系好得意，我系记得一个咧十几年前发过嘅几个梦，即系曾经发过嘅几个梦系记得嘅，但系咧呢十年我发嘅梦系记唔到噶， 咁记唔到你之后再次去到某一啲情景好相似嘅时候，会唔会觉得系即系有再出现啊？ 好耐之前试过，但系而家咧就好似因为唔记得啦，已经嗱，其实大家头先所讲嘅疑问咧，嗱，我就访问咗位解梦师啊，佢叫做， 我都未讲我嘅梦境，你咁快出解梦师，我唔开心 啊！啊，咁你讲下先吓，点啊？ 开心 啊！你讲，你讲，讲 一讲下， 你讲啊！ 边年边月边日嘅？ 你个梦点噶？ 好想知啊！ 我冇试过梦见观音喎。 哇！姐夫啊， 唔系啊，我发梦自己去咗嗰啲咧民初定唔知嗰啲打仗嗰啲时代咧，跟住去啲好古代嘅村啦，咁嗰啲平房嚟嘅咋，咁跟住仲有好多坑嘅，即系地坑咁嘅物体啦，咁跟住我就喺嗰啲地坑嗰度游下行下啦，跟住我就见到无啦啦前面有观音喺度咯， 哇！观音有冇同你讲啲咩？ 佢系唔系像嚟嘅？佢系真系即系企喺度。就俾你听我的观音 啊，发光噶观音咯，佢望住我笑咯。 咁你嗰排系咪好 唔系奸笑？ 系咪好好运啊？ 开心嘅笑 喎。系咪有冇啲启发你啊？ 冇啊，我特登即刻上网 search 啦，究竟见到观音系点解啦咁样。咁啊，有啲又话会好运啊咁样啦。 系咯， 好多人都咁讲嘛。咁跟住之后，但系嗰阵时我唔见有咩好运嘅，因为如果好运嘅话，唔见我中六合彩。 哦，应该睇到 程度嘅好运啦，可能 唔系，可能阿莫系抱住怀疑嘅心态，佢唔够诚心， 系啦， 或者睇得电视多啫，应该好啦。嗱，听一听解梦师点讲，不如 七日不见，如隔一周。 阿乐， 阿 I have a dream 吓，今次所讲嘅 dream 咧就唔系讲梦想，而系讲一个梦啫，纯粹吓。今日咧好开心，请到安 Sir 上嚟我嘅周记度啦吓，佢一位解梦师啊，同我哋讲下梦嘅嘢啊。Hello， 安 Sir 你好啊， 阿乐你好，各位听众好。 好嗱，咁安 Sir， 不如你简单讲下啦，究竟梦系啲乜嘢嚟嘅咧？ 梦其实简单啲嚟讲就系咧潜意识，透过夜晚瞓觉嘅时候咧去发放一啲嘅信息俾我哋啦。咁、当中可能有一啲启示啊、方向啊、答案啊、指引啊之类啦。 嗯，即系同我哋倾紧偈嘅，其实系 系冇错，一个沟通嚟嘅。 O、okay, K， 好。咁其实平时啦，成日喺嗰啲坊间啊、道听途说啊，又或者网上啊，就睇解梦啊，就话譬如有人梦见甩牙就等于咩，例如会有亲人离开咁样，话梦见乜嘢又会等于乜嘢恐怖咁样噶嘛，或者梦见乜嘢就会发达咁样吓。咁、其实呢一啲道听途说嘅坊间嘅传闻吓，你自己又点睇咧？喺心理学上边？ 坊间好多唔同学派嘅一啲嘅解梦嘅，咁心理学嘅解梦同佢哋咧就都几有部分小部分咧似，但大部分其实都唔似嘅。咁、譬如头先你所讲就话啊乜乜就等于乜乜啦，咁其实心理学嗰派就系唔认为系咁嘅，因为佢会觉得就话每个人嘅潜意识其实对一啲嘅物件啦、事情或者系一啲嘅感官上面嘅嘢咧，其实都唔一样嘅，咁所以系独一无二嘅，咁必须要透过去大家沟通里面咧。去了解翻啊，究竟对方佢所发嘅梦里面嘅一啲嘅象征符号，对佢嚟讲有咩意义咧？咁先至可以能够正确解梦咯。 即系话我梦见甩牙，同埋你梦见甩牙吓，或者佢梦见甩牙都可以系三个唔同嘅结果嚟嘅，系咪 ？OK， 好。有冇一啲例子咧吓，喺你 client 上边吓，因为解梦吓而得到一啲乜嘢嘅得着咁咧？ 我有个 client 咁，佢早排咧就系佢想搵工，咁但系佢份工其实本身咧做得几好嘅，咁同埋好多人冇。未以求嘅，觉得由人工好啊，样嘢都好咁其实佢好难去抉择话去转工嘅。咁当佢十五十六之际咧，咁佢有一晚就发咗个梦啦，就系喺梦入边咧行雷闪电咁。咁佢起身嘅时候咧，佢觉得啊，直觉呢个同我嘅搵工系有关嘅咁。咁佢就上网搵一啲嘅资料啦，想解梦啦，帮自己。咁结果就系、通常都系啲比较负面啦， 灾难性 灾难噶啦，咁 好啦， 系啦，咁佢就吓窒咗，但系佢觉得唔系咁样噶，即系冇理由咁样噶，咁佢就揾我解梦，咁我就首先问翻佢啊，咁你对行雷闪电有咩感觉啊？咁原来对佢嚟讲，行雷闪电咧，佢由细到大都非常之中意嘅嘢嚟噶，同埋咧都系充满咗期待啦，充满咗希望啦之类嗰啲，咁我同佢讲，其实你应该咧去相信呢一样嘢，咁其实你潜意识想话俾你听就系、是、你嚟紧嗰份。工作咧，你要揾嘅时候就要抱住呢种咁乐观、咁正面嘅态度去揾。咁到最后咧，佢真系能够揾到佢自己心仪工作啦。咁一路做到依家，咁佢都其实非常之开心咯。 哦 ，OK OK。嗱，头先听你讲咗一点咧，就系话人人梦到闪电吓，即系个拆解都可以系唔同嘅。但系因为就系你同个 client 去倾过，原来闪电系象征住哦，原来喺佢心里边象征住期待嘅，即系咪可以话？解梦其实就是一定要同个 client 事前去沟通多啲，了解下佢嘅想法，好紧要咧。 系啊，冇错，因为我哋每个人潜意识都唔同噶嘛，咁所以我哋即系作为即系解梦师嘅，都必须要理解翻，咁个 client 佢心入边觉得嗰样嘢系啲乜嘢咧，咁我哋先能够咧正确解梦咯。 OK OK， 嗱我自己又成日听到一个说法就系话我寻晚咧瞓得好差，因为咧我寻晚发咗好多个梦啊咁样吓，咁其实发得梦多。是好唔好嘅事嚟嘅咧？呢樣嘢 其實呢一個嘅錯謬咧，好多人都有咁嘅觀念嘅。咁事實上就係我哋每晚咧都必須要瞓覺嘅時候咧，要發五到八個夢。咁發完夢之後咧，先可以進入一個叫做深層睡眠周期。咁所以咧發夢本身就係必須要做嘅嘢咯。而事實上夢都係對我哋有好處嘅。咁所以只需要係我哋要留意啦，留意我哋嘅夢啦，咁同埋開始學習記夢啦。 係，咁點解有啲人又會話我發咗好多夢啊，覺得瞓得好差咁咧？ 呢、這個就係因為我哋進入唔到深層睡眠周期啊，因為有好多人咧冇訓練嘅時候咧，佢會即係好容易就唔記得夢嘅。咁偶爾佢記得啲夢啊，咁佢就會以為啊同我發夢有關。事實上就係因為本身嘅因果關係就係咧，你本身係瞓唔好，咁所以咧你當你起身嘅時候就記得自己啊我發咗夢啦咁就會以為係因為同發夢有關導致自己係瞓唔好咯。 即係瞓唔好，所以先至記得發咗夢。 冇錯冇錯。 而係咧所謂瞓得好好，其 实都系发咗梦，只不过我哋瞓得太好，所以唔记得咁解，系咪咧？嗯 ，OK， 好啦。咁头先嗱，听到安 Sir 所讲啦，就系话好多人嚟解梦都要同解梦师去讲下自己个梦或者自己嘅想法系点啦吓。咁、如果一啲人佢想去准备解梦啦，佢有啲乜嘢准备功夫要做呢？ 首先第一样嘢，梗系要记得啲梦啦。咁要 好难噶，成日都唔记得噶。 系啦，所以咧要训练嘅。咁点训练呢？当你晚间瞓觉嘅时候咧，咁你临瞓之前同自己潜意识沟通，就系、是、同自己讲，就暗示就系、我今晚要记得个梦。咁第二日记住咧，起身记得嘅时候咧，就马上攞你嘅手机录音，咁录低佢，然后再揾解梦师帮你解。咁呢个就最正确嘅方法啦。 嗯 ，OK， 哇，呢招犀利啊！即刻录低佢。嗯 ，OK， 好。今日多谢晒安 Sir 上嚟同我哋。嘅分享啦吓，讲嗰啲关于梦嘅元素啊。好咁嗱，听众们都记住啦，如果咧身体有乜嘢不适或者唔舒服都好啦，记住先去请教医生或者系专业人士嘅意见啦。即系所以话咧，阿莫系梦见观音啦。 嗯， 即系。观音在你身上是代表什么呢？我不是解梦师，即是听完安 Sir 讲就聊聊天这样。 哦，好啊，那以后你们做我观音跟我聊天咯。 哇冰啊， 我就是想买想收冰的意思。 分不着就打给你聊天。 原来就是很想见到冰，所以就发梦见到观音。 那我没有冰嘛。 我做。 咁好啦， 入身正经要啊， 宁愿唔要乱。 系我的荣幸呢、這个，即系头先咧就系阿安 Sir 就讲过啦，就系话发完梦咧就最好就即刻攞支笔去记低翻，即系的神系做到呢点嘅，但系我系做唔到嘅呢样系。 系啊，我会写噶，即系有啲好紧要嘅时候会写咯。 系 咁，可能睇下会变咗你嘅灵感，我成日都咁谂，所以我就想写低佢。 咁你有冇一次真系因为呢啲梦嘅灵感而启发到你一啲创作？ 我有某一啲嘅创作，可能我真系会讲，例如写啲某啲歌词，可能喺嗰度嚟嘅。同埋我试过有个朋友好好笑嘅，佢咧就即系瞓觉啦，发咗梦啦，跟住之后起身，喂，有首歌我好中意啊，咁样佢写低啦，先俾人听啦，听到哦，跟住个朋友即刻电话搵翻嗰首歌俾佢听，系咪呢首啊？ 哇！ 即系唔系话而系嗰首歌根本就有嘅， 我知道啊，即系唔系作出嚟。 哇！意思冇哇，好叻啊！ 你发梦抄歌啊！ 咁跟住佢就潜意识啊，原来个脑入边中咗呢首歌咁样， 系 啊， 唔系不过咧，记得细个嘅时候睇过一篇文章就系讲，如果你瞓觉嘅时候咧，有一啲嘢喺你隔篱不停咁 up 咧，你起身系容易记得啲嘅，即系譬如话 读书嘛， 系啦， 细个读书嘅时候， 即系你细个，我细个好中意嘅就系、是、当我搵唔晒啲书啦，我就叫我细佬嗱，你继续喺我隔篱度读，然后等我瞓一阵先。咁跟住之后呢我就会觉得哦起身嘅时候我就会记得好似入脑啲咁样。 嗯 係啦。 同埋呢我好得意㗎，我细个嗰陣时呢逢係发烧或者係感冒呢都会发相同嘅梦。我记得就係呢会行去一个游泳池，跟住唔知点解会爬到好高，跟住咚一声跌咗落去，跟住一跌落去嗰下就会喳喳醒㗎啦。 啊係呀。个启示就係嗰陣时你发高烧咚一声退烧。 哦，冇事，咁样去退烧系太热啦，可能个人 唔系点解释啫，你解释啊？ 冇话都要解释。 燕尾蝶亦听过吧，唱片已失踪，多可怕。偶像派球衣堂堂一般的街霸，亦忘掉借谁，然后没有还。旧时伤心多赤裸，现时开心怎样过，竭力娱乐埋手工作，仍为快乐未怕忘，未来不敢想太多，问题不清楚，大可将错就错，人世间太过繁琐，仍够多简单是我。 太慢，每一个手办都天价。某杂志长刊占过位统很多家，逐尘又变成新玩具的家。旧时伤心多赤裸，现时开心怎样过？落埋手工作，仍为快乐未盼望，未来不敢想太多，问题不清楚，大可将错就错。若世间太过繁琐，仍够多简单自我。琐碎事很多不理智，为谁伤心可唱这歌，用来专心等待下个，拼命投入重温向往，仍为快乐未怕忘，旧时空间比较多，未来的长辈未知低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邓永盈报道新闻。民阵就星期日游行终点改在湾仔提出上诉，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决定终点维持在湾仔，但结束时间就延至晚上11:59。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说，会按照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的要求宣布游行结束后叫市民离开，但怎样离开和向哪一个方向离开责任在于警方，强调若果有任何失控由警方和委员会负责。他认为在湾仔疏导人潮有极大困难，而湾仔会展正是举行书展，会影响商户和市民。岑子杰又说，无从估计游行结束后市民会停留抑或到其他地方找路离开，强调湾仔港铁站没有应付大量人流的配套，所以怎样疏散参与完游行的市民是警方责任。警方就明日的公众活动安排会见传媒，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谢振中说，由于近日社会气氛越来越热烈，对明日的情况感到担忧，所以改变民阵的游行路线，强调绝非打压，而是以顾及安全的角度出发，希望将风险减至最低。谢振中说，近日多个游行活动结束之后甚至未结束，有部分示威者趁机制造混乱，包括堵路、冲击警方防线、破坏公物、袭击警员等，虽然他们可能只是占游行人士的一小部分，但已经破坏香港人引以为傲、和平理性的价值观，相信参与和平游行的人不希望见到或者置身于暴力场面。警方在荃湾一个工厂大厦单位发现爆炸品，包括 TATP 烈性炸药和10枚燃烧弹、武器和强水等。一名27岁男子涉嫌无牌管有爆炸品被捕，警方又说不排除会再有人被捕。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将部分炸药移到天台即时引爆，现时合共处理大约1公斤 TATP。 警方说 TATP 相当危险和不稳定，不能够在市面上购买，相信有人在单位内制造炸药。警方强调 TATP 容易突然爆炸，制造、储存、运输炸药都是极不负责任的行为。证物中有反修例标语和印有香港民族阵线的衣服，警方调查是否与近日的游行示威活动有关。而香港民族阵线证实被捕男子是他们的成员，已经有律师协助保释，又说据了解那个仓库一直只是用作存放音响和其他宣传物资，未知为何有爆炸品在单位内。由建制派发起的守护香港集会下午5:00在金钟天马公园举行，大批示威者已经到场，响应大会呼吁着住白色上衣举起反暴力、支持警察等的标语。 不少人乘坐旅游巴到场，现场见到多个同乡会和社团组织的横额，有人手持国旗和区旗。参加集会的一名八十几岁婆婆说，她参加集会是因为爱香港，希望大家读好书和做好事，亦都希望香港回复平静。亦都有参加集会的市民说，近日香港混乱，支持警察执法，反对暴力。他认为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正确，只是多人反对，希望将来会再通过修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傍晚6点，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商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啦，就是受路面维修影响，西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跟住山谷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都是封闭，一带都是有啲车龙㗎，龙尾排到过去果栏。咁就受到西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的路面维修影响，一带都是挤塞，龙尾排到过去果栏。咁另外呢，喺青衣乡慈会路因为有爆水管，青衣乡慈会路去青衣港铁站方向近长青村的慢线都是封闭，龙尾排到过去青衣交汇处。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新世纪广场一段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九龙城汇转处。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亦都有车龙㗎，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走啊！庆功摆大寿，叫六道菜够食，你又够晒派头。出街吃饭嗌餸要谂清楚，食唔晒唔好嗌更多，清洁就个个笑呵呵。食剩嘢记住要打包，哇！用食物盒装起，香港大晒鬼。 撑米晒嘢食店，米做大晒鬼，识食为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二台院线总有一部电影啱你心水，爱情小品。 惊惊心心独独跑， 听万军， 恐怖灵异。 二台院线盛大公映，阿欧、迪斯、周摄。 逢星期日早上十点到十二点，盛大公映。 摩尼有话儿。 哇，咁快又请嚟呢一个非常之好嘅朋友方子豪。 系，大家好。 系，你知唔知方子豪？好多人咧成日听到我同你对话之后咧，就会话：哇，好有冇搞错啊？有冇搞错？感觉翻翻嚟啊，跟住劲开心咯。但系佢哋自己开心嘅啫。 哦，系咩？ 系啊， 差斌仔啊，差少少嘅。 哎呀，冇咗斌仔就唔系呢件事噶啦。 即系虽然唔系好多，差少少啦。 系啦，嗰少少咧真系好啲咁多嘅啫。 系啦。即系冇咗就好似即系差少少， 系啦，有嘅话又 多多啲啲， 系啦，唔觉啲得多啲咩咯？ 即系有冇搞咁样啦？ 系啦， 系啦，佢就系错嗰个啦。 系啦，咁今日你又想讲边个啊？ 梗系讲我而家啲新拍档啦。 哦，你上次已经讲咗邱国盛，邱国盛好感动喎。 哦，系咩感动咩？ 系啊，佢偷听。 哦，咁唔得啦，今日决定要讲佢一件衰嘢。 系又讲佢啊？ 好衰，佢真系好衰。 佢不嬲都系噶，第一识佢啊？ 佢好衰，佢衰到一个地步，系令到我系身体承受唔到咁衰。 做咩事咧？ 嗱， 佢喺你个背脊度写住。 精忠报 give me five 噶嘛？ 唔系啊， 觉得你留住有冇搞错嘅血啊？ 唔系又冇咁样嘅。佢嗱，其实好简单嘅一件事。咁咧，佢咧其实就平时咧星期二有打波嗰啲咁样啦。咁自从咧喺禁毒嗰个 show 之后，佢发现喂，子豪你都拍到下波喎咁样。佢竟然夠膽死邀請我去打波，咁、 哦、 我開頭都覺得係一個好意啦， 好事啊， 就是哎、做下運動咁咪好咯咁樣。 佢又見你成日話想健身啊， 係啦，跟住我就同佢講話，唔係喎，我嗰啲真係街場玩下嘅啫，唔係咁犀利嗰啲喎。冇所謂嘅，我哋去到嗰啲都係好輕鬆嘅咋，你唔夠氣都冇所謂啊，隨時可以換人嘅咁樣。咁我以為啊幾好咁樣啦， 係咯， 咁好啦，點知我嗰日我真係去咗， 同埋佢哋叫開心籃球嘛，咁梗係開心為主啦， 同埋有歐哥玩，咁應該唔會太過辛苦， 但歐哥好熱血嘅喎，一籃球扯到盡嘅喎。 但係歐哥有名叫做半場魔法師， 即係點啊？ 喺半場先出現，佢唔夠氣打全場， 係咩？ 唔係，應該呢個係講 笑嘅。我就以為佢做 G 好勁 嘅，講笑嘅呢個，唔緊要啦。總之就係叫去到咁樣啦。 咁你今次係講歐國勝啊，定講阿歐？ 唔係啊， 你一次要懟咗兩個人出嚟喎。 唔係，阿歐哥完全冇任何嘢嘅，佢仲好好請我飲嘢添。 係咩？ 係啊，好好啊。 哇，佢真係當你真心兄弟啊！如果唔係唔請你飲嘢。 唔係，其實係我唔記得俾翻錢佢。咁但係阿波啊，真係太過分啦。咁因為咧，我去到嘅時候咧，我都以為好開心，輕輕鬆鬆玩下咁打下波咁樣啦。點知我一去到，哇咁犀利嗰啲人，即係爭在未入樽嘅啫，全部嘢做齊曬嘅，仲要跑得超快，仲要打緊全場，即係總之個概念就係你平時可能即係踢住拖落去，即係打乒乓波嗰個咁狀態，但係而家你變咗好似喺紅館裏面打乒乓波咁樣，係咁樣打法。 我唔怪得知突然間有一日咧，嗱，我到我爆嘢啦，今次都我你有懷疑啦，今次真係係啦，阿子豪哥有一日同突然間同我講，喂。哎，趕唔切落去買鞋添，買咩啊你？波鞋啊！我點會唔會啊？而家你八點幾咁啲運動鋪，你收十點噶嘛？唔係啊，唔係買普通波鞋啊，買咩？我買籃球鞋啊！跟住你打咗一個禮拜、兩個禮拜，仲你咁快堅決地要買波鞋？係，我要。我心谂咁铺嘅， 系 我原来发生咗呢件事。 因为个 level 你落到去嘅时候，佢哋系好似打紧职业联赛咁样。跟住我一落场，我啱啱好热完身，谂住去射下波咁样啦，即刻同我讲：，喂，我哋嚟啊，全场紧逼咁啊！跟住跑都唔够五分钟，我已经死咁滞啊！对于一个十年冇运动过嘅人。仲要累積咗咁多脂肪，你諗下幾咁痛苦？ 咁你朱明點解阿歐咧？你要體諒佢啊！咩半場魔法師，你五分鐘都要嗌，即係轉位啊，轉人啊！ 所以咪嬲咯！ 係啊，唔好怪佢。 最衰都係阿波， 係啦， 而家引起咗我團籃球火。 哎呀， 係啊，真係曳啊佢！ 係咁，你小朱啊，定係現成咗嘅籃球火啊？ 我諗應該係隔離啦啦隊都未有資格陰功啊！ 好啦，咁啊，今日 thank you 你啦，即係爆咗阿波啊，嗰啲衰嘢嚟聽下。 係啊，好衰。 係下次等你啊，再爆一個人。衰嘢， 好， 拜拜，拜拜。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唔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嚟到我哋慢动作，今个星期相信大家可能行紧书展啊，咁啊一路啦都感受嗰种书卷味啦。咁啊，对于一众嘅动漫迷嚟讲咧，下个星期就紧要啦，因为咧下个礼拜咧就正正系我哋香港嘅动漫节开始啊，所以今个礼拜咧，子龙就揾嚟位好朋友叶锦龙先生啦，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下个礼拜有啲乜嘢好玩正嘢咧。Hello， 大家好，叶锦龙。 你好啊，你好啊，嗱，咁啊过去咁多年啦，其实你都负责创天同人馆啦，咁啊其实今年咧介绍创天嘅内容之前咧，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两句讲下喺我哋成个动漫节有啲咩焦点咧？ 今年动漫节其实咧系非常之多嘅节目啦，咁就除咗咧有以往咧都一路都有嘅好多嘅展商之外啦，即系啊角川啊、你 PlayStation 啊、Bandai 啊等等嗰啲， 即系漫画又有，电竞又有， 冇错啦，又有呢一个嘅玩具又有电竞。今年咧就亦都系承接咗呢一个嘅旧年咧有两个大项目嘅，即系有呢个叫做同行艺术玩具展啦，同埋香港原创游戏展。 哦，原创游戏展 系啦，即系佢系有好多原创嘅香港嘅品牌咧，咁样系咧会喺呢度咧喺舞台隔篱嗰度咧，佢有一个位置咧去展出俾大家咧，咁、哦、等大家认识一下，即系嗰啲好多可能系好 indies 嘅game house 咧，啲、studio 咧，咁 佢哋手提游戏啊， 系啦，咁亦都可以喺嗰度咧就可以俾大家睇到一个 exposure 咁样。咁、除咗呢个游戏之外啦，连玩具啦都有个香港原创品牌嘅。嘅 booth 喺里边， 系啊系啊，咁咧呢个咧香港原创玩具品牌馆咧，佢有廿几个品牌咧，咁就会喺呢一个嘅展馆里面咧就同大家见面， 系 啊，咁又有得睇又有得买。 哦，咁睇嚟同行早几年咧开始咗开创咗啦一个几有效嘅一个文化出嚟，因为如果大家有留意同行就系结集咗好多香港嘅策划师啦，咁啊将呢个行业咧就俾大家认识啦，睇得到、哦原来佢哋系做啲乜嘢啊，点样做啊，有啲咩风格啊，咁系一个好好嘅传承啦，亦都系一个好好嘅 marketing， 即系俾其他人去认识、去了解佢。 冇错冇错，即系同埋同行，因为佢哋系一班策划师咧自己去做，咁所以佢哋嗰个 synergy 好劲。咁、所以佢都可以 keep 得到，所以佢今年咧请到嘅嘉宾都非常之厉害。系啊，佢哋今年就请到天神英贵同 Pat Lee， 所以相信万众作品应该都有认识啦。 系啊，天神英贵同 Pat Lee 就系因为早前佢哋就有个合作啦，喺我哋访问都有倾过啦。咁、所以同埋佢哋嘅身份又好啱，两位都系重量级嘅策划师。 系啊， 一个就话即系美漫嘅、一个咧就话高达啊，即系超想要塞啊， 机械系嘅。 系啦、啊，咁啊玩具嘅封面啊等等都有。咁所以佢哋嘅合作其实都几破天荒噶。 系、啊，即系所以其实今次咧，同行就叫就请咗呢两位大师。过嚟，咁然之后咧就又会喺主舞台嗰度分享佢哋插画嘅呢一个嘅精髓，但系咧佢哋亦都会过嚟创天嗰度咧就 show 一 show 两手嘅，因为咧天神英贵系一个好多才多艺嘅人。 系，咁除咗插画厉害，佢亦都系一个好厉害嘅声优啦。 系啊， 亦都系一个好劲嘅漫画家啦，即系自己真系出过漫画啦。咁、其实两边都好啱佢嘅。 系噶，佢仲识唱歌添，系咪先？ 哇、哦！如果揾到佢喺创天度露两手啊，真系唔错。 系啊，咁即系当然啦，要睇下佢肯唔肯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就要拭目以待啊，呢、這个。 系，咁啊嗱，即系一如以往，动漫节大家都留意转舞台，其实都即系好多渠道，譬如有 cosplay 比赛啊，咁啊又有好多唔同嘅电竞比赛啊。咁反而今年咧，即系既然请得叶锦龙上嚟啦，我都想 focus 多少少讲翻。创天同制嘅，因为往年啦，过去几年咧，其实就特登啦，就用三楼呢个地方就处理噶嘛。今年咧就归队落翻嚟呵温，点解嘅咧？ 嗱，其实咧都冇话点解嘅，因为最主要咧就系其实我哋都系同呢一个嘅即系我哋系动漫电玩节里面嘅其中一个活动，系啦，我哋就叫做咧两个唔同嘅活动就摆埋一个馆里面。 甚至乎我觉得咧，创天即系个 message 好重要，就系令到大家咧可以有一个交流嘅平台。咁、即系大家都知喺动漫节你可能买嘢啊，叭叭叭，其实真系去认识动画、漫画呢个文化咧，系要少时间摆埋一齐，我觉得就可以即系因利成变啦。 系啊，因为有多朋友咧，尤其是好多即系普通嘅动漫迷，可能仲未知道咧，乜嘢系同人创作嘅。即系我觉得，即系就算喺过去嗰十几年之前啦，喺有创意地摊嗰阵时咧，系有呢一个嘅同人志都好，咁、其实大家都未必系太了解嘅。就算去到有创天啊，六年前。咁樣，因為就喺三樓啦，我哋喺三樓嗰度做，咁所以咧大家都未必了解，咁所以咧就今年咧就因利成變咧，咁我哋咧就希望咧就可以落到嚟一樓同大家見面，就俾大家清楚多啲知道咩嘢叫做同人創作，就鼓勵大家做多啲創作。 嗱，咁同人創作頭先講嚟講去，究竟同人創作乜嘢先至為之同人創作咧？即係會唔會我拎起支筆畫出嚟？ 就可以叫同人創作嘅咧？ 嗱，咁你要睇下你點樣去創作喎。基本上其實同人創作咧，我哋個所謂同人咧門檻又好低嘅。 係 你咧，其實咧，你只要咧有個心去做創作咧，就算你唔識畫畫咧，你都可以係一個創作家嚟嘅。係啊，你可能有支筆。你係唔識畫畫嘅，即係好似我咁樣唔識畫畫，咁樣咧，但係咧我就好中意咧天馬行空嘅，咁好多唔同嘅橋嘅，即係咧可能係美少女戰士咧就水野亞美就同李祥偉一齊嘅，就唔係同月野兔一齊嘅，係、 哦、 啦， 就將原本嘅一啲古仔啦，又或者可能生一啲新嘅劇情啊，新嘅故事線出嚟，咁但係呢個係純粹我自己諗自己畫就得啦， 冇錯啦，即係你有一個咁樣嘅方法，但係你咧又要有個方有個地方去俾你同其他嘅。朋友們同我們交流啊，我覺得所以阿美應該要同李祥偉一齊，應該同葉嘅啊，咁你要俾人知先得㗎，可能揾到同好噶嘛，咁樣呢個同人嘅地方咧，就係俾大家可以揾到同好嘅。 咁即係簡單啲講，用第二個角度，如果我好中意龍珠嘅，咁我發現原來吳範其實可以好厲害嘅，咁於是畫咗另一個 side track story 出嚟。咁啊，俾其他朋友仔去睇啊，等大家可以咁样去交流。 系啦，冇错，甚至系有啲嘅朋友们咧，佢系自己有一个嘅故事，自己有一个创意，可能自己有一个嘅角色，佢哋未谂到点样去摆出去俾公众睇。咁样佢哋自己咧就编，即系自己画，自己编一啲嘅故事，然之后自己印本书出嚟，然之后就摆呢度卖。咁啊，希望俾其他同好们分享，即系中意猫猫狗狗嘅，可能就画咗啲猫狗嘅故事。又或者有啲人咧就中意評論時事或者評論漫畫嘅，咁佢哋就寫自己嘅評論，即係有好多唔同嘅類型咧，都可以放咗喺呢個同人場裏面做交流。最主要咧，點解叫同人咧？就因為係一個同樣喜好嘅人。 哦，咁啊，所以大家即係既行動漫節嘅時候咧，我諗喺同人館裏面啦、就應該咧可以揾到好多相類似同樣喜好嘅人一齊啦。 係啦，可能你中意軍事嘢嘅。你可能你鍾意呢一個嘅藍娘，又或者啲藍娘其實呢都係一個同人嘅衍生作品嚟嘅、因為佢其實都係叫做話同人咗以前呢啲二次大戰嗰陣時嗰啲軍艦嘅， 係 即係其實佢某程度上佢個 concept 都類似同 即係有少少二次創作嘅元素， 係啦冇錯，即係 即係呢一個我覺得幾得意嘅，咁但係即係唔係淨係漫畫喎，我見網面其實譬如配音啊、聲優啊都好多呢啲嘉賓㗎喎。 係㗎，因為所以我哋呢就每一年呢都嘗試下呢就請唔同嘅嘉賓過嚟嘅，咁樣呢就同香港嘅朋友們做交流，甚至係同香港們喺香港有做呢一樣嘢嘅人做交流呢，咁希望可以俾到大家多啲嘅呢一個嘅目光，係啦，咁睇下日本嗰邊呢究竟係點樣喺呢個行業面發展呢。 今年喺主舞台又犀利啦，揾咗米倉千尋嚟演唱啦， 系啊， 咁啊即系等咗十年啦，好多朋友仔都 系啊，仲有 Angela 啦， 系啦，咁啊已經係好星光熠熠噶啦，咁但系我見啦，重慶台館都唔弱噶，揾嚟嗰幾粒咧都真係好犀利噶。 今年咧即系我都覺得即系我出盡洪荒之力噶啦，已經係啊，即係好難得啊，即系叫做話創天嚟到第六年，其實咧我由第二年開始咧，我已經不斷喺度打聽緊可唔可以請到呢一個人過嚟， 係， 即係佢呢一個人咧喺日本嘅動漫界裏面都。是属于一个神级的爱的战士， 是 啦，咁就 是爱的战士啦， 是啊，因为他自己自称他是爱的战士， 是， 但是他写的那些故事完全是 好搭的， 好搭的，是啊，所以呢他所以有一个反差在这里，咁他就是虚渊源， 是啦，咁其中一个最受大家欢迎就是魔法少女小圆啦，咁啊，即是个剧本初头大家都以为少女风啦，但是不知原来呢 去到第三集就 是啊，即竟然有些正义战士会战死沙场啊，同埋会讲内心里面有些矛盾啊，甚至乎都挺多阴暗面的， 系啊， 咁所以即系个对比好大，即系你以为好少女风，但系原来讲紧一啲好成人即系唔系三级嗰啲啊， 系 好成熟嘅一啲矛盾啊， 系啊， 系啊，咁所以其实佢嘅剧本点解咁受大家欢迎咧？都好关键， 系同埋佢即系佢嘅创作咧，成日都好跳出个框框， 系， 即系你就斋讲呢个嘅魔法少女小圆都好咧，即系你系估唔到咧，系有一个嘅魔法少女嘅作品，一个主角系第三集都未变身。 哦，都係喎，講到係啊， 即係所以佢係即係喺呢一個嘅創作故事嗰方面咧，我相信大家都有好多係想同佢直接去問佢問題，又或者聽佢分享。我覺得今次係一個機會， 同埋更加難得嘅咧，就係往年大家都知道動漫節啦，其實同日本嘅 Wonder Fest 係搭住咗噶嘛， 冇錯啦， 竟然可以喺即係咁忙嘅檔期都抽空可以邀請到佢嚟到香港，哇！我覺得 真係不得不俾兩聲掌聲嚟嘅。 多謝多謝。其實咧就真係咁啱得咁巧，因為我哋創編係由呢一個三日變咗做五日啊，咁所以我就終於可以請到佢過嚟啦。 終於有檔期啦。 係啦，咁佢啊去完 Wonder Festival 之後就再過嚟。咁然之後仲話咧係想順便去參觀下香港添，因為咧香港有好多好靚嘅地方咧，係想去睇嘅。 交俾我啦，呢啲我幫你做導遊。咁啊，除咗虛圈員之外啦，亦都有幾位啦喺唔同範疇，即係除咗真係漫畫劇本之外啦，喺其他工作崗位嘅嘉賓都有噃。 係啊，冇錯，即係除咗係呢一個嘅虛圈員之外啦，頭先亦都提過啦，天神影貴同埋 Teddy 都會過嚟啦。係啦，咁可能會唱歌啦，我唔知道，要問下佢啦。咁樣咧，但係咧就仲我哋仲有一個聲優咧，志島純太啊。係啦，咁佢咧係有即係有好多嘅動畫啦，踢配音啦，即係包括呢一個嘅閃電十一人，鑽石王牌呢啲，即係其實好多女孩子都好中意嘅作品， 同埋都幾熱血㗎。係 啊， 係。咁除咗真係漫畫啦、動畫方面之外啦，都揾咗一位音樂家嚟嘅。呢位音樂家啦，即係我自己都覺得，誒點解你揾得到佢咁厲害嘅咧？ 係啊，咁樣其實咧，佢都係好即係好多才多藝嘅。佢除咗咧佢自己係作歌之外咧，咁佢都識打 DJ。 哦，捽碟， 捽碟嘅，系啦，咁样咧，佢系呢一个嘅沙手乐秧啊，咁样咧，佢喺呢以前咧喺啲网络平台嗰度咧，佢就自称咧系沙 P， 系啊，咁样咧就作啲 vocal 嚟嘅歌嘅，咁然之后咧佢就帮人咧就有啲嘅作品嘅提供啊，或者出嚟出歌啊嗰啲咁嘅做法，咁然之后咧佢自己又识打碟嘅，咁啊难得，咁样咧佢今年咧就会随同咧有好多日本嘅做同人组织过嚟，咁我就邀请佢，喂，不如你上嚟打碟啊！ 正喎、哦，咁大家可以即多角度去認識動畫啦、漫畫啦，甚至乎聲優啦等等，即全天候。因為即香港呢個文化工業咧，的確係比較弱少少噶嘛。咁當然日本係差唔多全球最 top 噶啦。咁揾到咁多位朋友嚟咧，我覺得創天就真係好能夠發揮交流呢個功能。 不過即其實咧，香港咧，可能大家可能會覺得咧呢個叫有文化沙漠，咁其實都唔係好沙噶。我覺得係啊，做咗創天做咗六年咧，咁我哋嗰、那個參展嗰個咧同人組織嗰個人數咧，係每一年都上升緊。今年其實係爆得七彩嘅， 咁厲害。 係啊，今年我係忍痛咧，係將好多檔咧，係因為唔夠位啊，所以咧就哎呀唔好意思啊，今年俾唔到你哋嚟啦，咁樣係啊。 唔緊要，今年咧係第一次啦，即係重回呢個賀運啫嘛。 係啊， 咁啊，即係見得到有相應嘅反應嘅話，即係呢個係好明顯一個市場嚟嘅啫。咁出年就可能會有相應嘅調節都未定。 係啊，所以我哋今年都有啲係兩日同埋三日咧嘅同人攤位咧，咁就俾大家咧可以有多啲嘅同人組織可以俾到大家去展示。 好，咁啊，今個星期啦，好多謝葉錦紅啦，上嚟同我哋一齊分享啦。咁嚟緊你五日都喺現場噶啦， 係啦，冇錯， 係啊，咁我哋到時再滾搞你噶咯。 哎，唔緊要，即管過嚟打搞我，係啦。 好 ，thank you， 到時見， 拜拜。Bye-bye。 みんなで 情况稳定，应该冇太大问题。台湾嘅蔡英文总统结束喺加勒比海友邦嘅访问，回程期间过境美国丹佛。蔡英文同美国参议院议员贾德纳会面时谈及香港，认为香港民众追求民主自由嘅声音，国际社会应该给予更多声援同支持。美国同台湾共享价值，应该喺香港议题上有更多合作，表达对香港问题嘅关注。蔡英文又感謝美方，特別是國會支持對台軍售。賈登納提到，美國國會會持續關注台海安全情勢，持續支持對台軍售案，協助台灣提升自我防衛能力。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是為華南沿岸帶來驟雨和雷暴。在下午四點，熱帶風暴丹拿斯集結在首爾至西南偏南大約29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朝鮮半島。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初時有幾陣狂風雷暴，明天驟雨減少，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傍晚六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大排道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暂时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湾仔一带，包括在菲林明道、庄士敦道和轩尼斯道都是车多繁忙的，驾驶人士请你尽量避免揸车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有车龙，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在九龙区方面，窝打路到去尖沙咀近九龙塘每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过去九龙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新世纪广场一段亦都挤塞，龙尾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弥敦道去尖沙咀近亚街老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上去大埔道近黄竹街。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亦都有车龙噶，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喺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落去回旋处。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啦，受到路面维修影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车龙排到过去果栏。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7:09，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50。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后驾驶无论有冇影响你嘅驾驶能力都系犯法噶。咁另外咧，而家部分地区都系落紧好大雨，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驾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hen we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去旅行想有旅游业赔偿基金的保障，出意外或者旅行社倒闭时不用怕， 那就要看真啲、认真啲、查真啲了。看真啲帮衬的网站或者店铺是不是香港持牌旅行社，还要认明收妥印花收据，查清楚收据上的印花征费要是外游费全数的 0.15%， 再买份啱你的旅游保险， 那就万无一失了。 咩？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喂，我细个嘅时候咧，都已经觉得咧潮咧等于型噶啦。即系当你去到你型咧嘅时候咧，人哋就会觉得咦，好想跟你啊，好想做你啊。我觉得呢样嘢好似好潮啊。即系呢两样好似好即系好融埋一体咁样嗱，但我想问一下啦，我自己咧对呢一个嘅靓啦、美啦，我谂我真系读完毕咗业之后咧，出咗嚟做嘢好一段时间咧，先至会开始打扮自己嘅， 都22、23岁噶咯喎，即系 咩系冇？ 我15岁啦， 读完书，即系睇下你读读到几多书啦。咁其实个个都 你读到30岁都得嘅，30岁先靓都得噶。 前兩年才開始扮靚嘅啫，咁但係有啲人係好細個就開始扮靚， 係啊， 譬如啲 B B 咧，唔係 B B 啊，太誇張啦，即係有啲小朋友女孩子咧，尤其是可能4、5岁，你見佢咧攞媽咪嗰啲唇膏啊嚟擦下， 係啊， 要化下眼影，雖然化得唔靚，但你 feel 到佢中意扮靚嗰種基因啊。 嗯， 之前咪講過謝思燕嘅，我哋唔係話我薄髮嘅，係啦，我係 嗰陣條啊嘛， 係啊，薄一條係啦，但我就係嗰陣時即係16岁左右，我先识扮靓。其实16岁之前咧，我着任何衫我都觉得自己冇问题。但之后就开始有咁嘅。 而家咧， 而家越嚟越差。 但 系 因为 咩 事而令到你突然间有咁嘅谂法咧？ 追女仔。 其实是男性令我咁嘅谂法嘅。讲真，嗱，点解咧？就 系 因为 喺度讲啦，系嘛？ 忽然间见到有啲男仔，喂，点解突然间你又蜕变咗咧？咁靓仔咁型嘅，跟住女仔围住你嘅，咪知道自己核突咯，进化咯。 嗰个蜕变啊，都得嘅，都得嘅。 阿我咧，几多岁开始即系识打扮咧？ 我好细个，唔系唔系好大个噶，我记得系 你会打扮啦， 廿几岁打后啦。但系我潮呢一样嘢系由细到大，对我嚟讲都。接触唔到嘅嘢嚟噶，就算到而家呢一下都唔系我接触到嘅嘢嚟噶。潮呢一个字，永远嗰啲衫裤鞋袜啦，我都系接触唔到啦，尝试唔到啦。就算我可能知道今季兴啲咩都好啦，哇！一着上身咧，好鬼恐怖噶，我着唔到一啲潮嘅嘢噶，所以一定好远。 不过阿嬷咧，真系近呢几年间咧，佢嘅变化超级大。 系 点解咁讲咧 ？Neo Neo 执过啊嘛。 這個是第一啦， 係啦， 呢 個其一啦。 第二就係佢整體成個人嘅變化同埋氣場都係靚咗好多，呢個係真嘅，因為我真係識咗佢好多年。 嗯，係 佢嘅變化，著衫啊，所有嘢都係唔同咗嘅。 由霉同醜樣啦，到進化到而家。 咁啊，唔好咁講，另一種味道 係越嚟越高貴。 係，好清純。以前化妝嘅，以前係 嚇有化。夜晚嘅時候落咗妝嘅，你見到嗰時。咁如果聽阿的神咁講，以後要戴嗰啲咧菊花好大隻，嗰啲3、4隻手指大嘅戒指咧。 唔係啊，嗰啲又開始年紀越嚟越邁進㗎啦。你先有能力去买闪石戒指， 系可以交噶嘛？而家 都得嗱，靓女咧就是、女仔啦，通常都系特意打扮啲，但系男仔打扮咧，可能都系有啲棘手嘅， 因为好多都好类近啊，或者个花款不能够太变啊，成日觉得 系啊， 系即系嗰啲头发，因为你哋唔可以好似女仔咁留到劲长啊嘛，一留到劲长就变咗一噶啦，咁啊更加难打。 阿一冇打扮啦，系嘛？ 佢有，系啊，佢会整个头发茶， 哦，系喎， 数噶， 系喎，系喎，系喎， 系啊，会噶， 佢会努力遮下嗰啲曲发咯，系啦， 你咁好用心 嗱，所以男仔打扮咧系有啲难度嘅。咁究竟喺即系除咗香港之外咧，其他世界各地嘅男士，佢哋对于打扮会唔会有其他嘅睇法咧？今日我就揾嚟呢一个人咧，即系同我哋探讨一下，佢去到唔同世界各地帮其他国家嘅男仔改造嘅时候咧，有啲咩嘅睇法啊？ 今日港珠特工队咧出到嚟外面咧，要见嘅呢一个人啊，大家咧可能都唔陌生噶。如果你有上去呢个网上面嘅话咧，都见到咧好多关于啊佢帮唔同人做造型嘅片段嘅。佢就系 Ricky Kassar。 Hello， 大家好，我系 Ricky。Hello。 你好啊，嗱，我记得咧，我最初识你嘅时候咧，我都系因为你化妆系嘛嗰阵 时。嗰阵时港台每一年都应 poster 噶嘛，咁我就做嗰阵时嘅化妆师咯。 最近都知道你有一个大嘅计划系发生咗噶，而我亦都好开心，成日见到你周围飞咧，搞到我恨到不得了啊！ 咁你都成日都周围飞嘅，只不过我飞嘅时候有多少少 purpose 啫。 系啦，呢一个系呢个亚洲之旅。 啊，呢个节目叫《加油改造亚洲之旅》，咁其实就系走访咗12个亚洲嘅城市，咁跟住去到每一个城市嗰度咧，就帮啲人改造。 点解会有件咁嘅事发生先？ 其实一直都要帮唔同嘅人改造嘅，喺条街度，又或者系即系可能同啲观众有多啲嘅互动啦。咁跟住10月嘅时候，2017年10月咧，我就觉得自己突发奇想，我觉得要好 random 嘅。即係直情喺條街度捉一個我完全唔識嘅人，佢又唔識我，唔可能佢識我啦，或者係即係總之喺條街，你覺得佢好有 potential 去改造，幫佢希望變到一個新嘅形象。咁當時咧一出嘅時候咧，都估唔到個反應咁多嘅，同埋咁好。除咗香港大家會留意呢樣之外，其實台灣係 share 得好勁。咁跟住諗諗下就，不如其實淨係做香港，好似嗰個空間唔夠大喎，會唔會其實我哋？作為一個香港 international city， 即係一個國際城市，係咪應該跳出呢個框框，亦都係向外發展多啲咧？咁樣咁當其時就同咗一個旅行嘅公司啦，咁就同佢傾，喂，不如我哋搞個亞洲之旅啦，咁樣咁佢哋又好喎，咁啊大家一齊合作做呢件事。 OK 啦，香港就好追捧住呢一個嘅韓國熱潮。咁頭先你講到去到台灣，其實都好多人 share 呢樣嘢。台灣係咪又係呢啲熱潮咧？ 我做嘅男士造型以前就會比較多韓風為主，因為我一我自己都幾鍾意，二來啲人就覺得我好似韓國人，係啦。久而久之，我覺得其實男士嘅造型有好多種嘅，我亦都唔係想研發淨係韓國嘅造型究竟做啲乜，反而係真係自身每日你見到唔同嘅男仔，其實佢咩 style 襯佢呢，其實都會有一個風格喺度。咁倒不如我自己針對嘅就係幫一個人改造，唔純粹淨係固定嘅造型咯，而係最適合佢、最啱佢，亦都係喺呢個市場上有唔同類別嘅男士嘅造型都可以發生。 我哋喺講呢個亞洲之旅之前，我都想問下 Ricky， 你係幾多歲開始已經有呢一個 sense 嘅咧？ 我啊，中學開始，其實我覺得我細細個都貪靚嘅，咁因為都係個人自信唔係好夠，咁你可以用咩方法就係外表咯，希望。咁嗰陣時以前又細個即係睇下啲明星啊，跟住睇下啲你覺得靚嘅地方，就好似好想模仿，幫自己揾到一個特定嘅形象咁。咁所以但係真正去做都係講緊10年前開始覺得其實我有辦法可以幫人去改造一下，又或者可能幫人化妝，以前細個學化妝先嘅咁樣，咁所以到而家其實都係一個化妝師。呢個都係一個幾重要嘅因素，希望係幫人變靚啦，除咗幫自己之外。 咁而家去到呢一個亞洲之旅，去咗12個地方。 我有泰國，有去過曼谷啦，去過清邁啦，跟住胡志明市啊，即越南胡志明市、台灣、台中、台南，台中高雄同埋台北。咁啊，日本我去過東京，韓國去過首爾，咁跟住新加坡啦、馬來西亞去過檳城，去過吉隆坡，係啦。咁等等呢啲地方咯， 香港唔同地方總有唔同自己嘅風氣啦，或者佢哋對時裝有另一個睇法。我之前記得我睇過呢條片咧，係咪好似喺新加坡？你話佢哋著衫係好似短褲啊，或者有啲卡其色啊， 係我去到新加坡其中一個幾得意嘅現象，因為我見到街上面所有嘅男仔，不論喺商場或者室外或者室內，都好中意著短褲，同埋好中意著拖鞋。咁其實你見拖鞋 鞋喺商場裏面咧，喺香港比較少嘅，即、大家都中意著鞋為主。咁但係新加坡好中意著拖鞋。咁、你就好想將呢啲現象話翻俾香港啦，即係香港人聽啊，或者大家去睇馬來西亞、新加坡嘅時候，呢、這個現象係啲咩？我想同大家分享。咁我覺得呢個都幾得意嘅，就係、透過你去到嗰個國家，留意到人哋嘅衣著，再利用網上呢個平台可以同到大家講，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得意嘅文化，幾得意嘅方法咯。 係啦， 新加坡係咁樣啦、台灣咧，佢哋 台灣我有做，我做過一個叫做台客。知台下咩？即係佢可能大家都著背心啊，跟住短褲啊，跟住孭個斜孭袋啊等等。咁我幫過一個加入改造嘅時候，幫過一個好似台客嘅男仔，打造咗變咗第二個人。咁有一個咁樣嘅風格咯。咁跟住第二就係台北，大家都會去呢、東區。東區嘅時候，其實我覺得東區嘅男仔係有一個特定嘅造型，大家都係好鍾意著運動嘅街頭服。係啦，唔鍾意整頭咪戴帽囉。咁跟住好鍾意著啲運動褲啊、hoodies 啊、牛仔褸啊等等。咁我都有報道過呢啲出嚟，而大家都覺得好有共鳴，因為真係喺某一啲嘅地方見到特定嘅人著啲乜嘢。 係西門町係咪都係一個潮人嘅集中地？ 西門町唔係㗎，其實西門町喺台北嚟講係叫做比較我哋香港嘅區域就旺角啲咁樣講，可能會好啲。係啦，東區同埋信義區啊等等嗰啲就會比較似可能銅鑼灣啊、尖沙咀啊嘅著法咁樣咯。 我另一個好好奇嘅就係日本。日本對於我哋香港嚟講咧，哇，真係一個潮流嘅地方。入以前嗱未有即係飛機未話哇咁容易可以坐飛機就飛到日本嘅時候咧，你去日本買咩都輕香噶啦。你總言之去日本買個茶包，人哋都覺得咧高尚嘅。咁但係而家嘅日本係咪即係都係嗰種潮流風氣都係好強嘅咧？ 我反而覺得日本嘅潮流風氣咧，佢就在於佢個人嗰、文化素質。佢哋對於佢哋嘅衫，我其中去過東京其中一個古著街，佢哋嘅衫咧全部都係二手攞翻出嚟賣。但係同樣地，你見到啲衫嘅新淨嘅程度啊，或者佢哋整理嘅程度其實非常之高，所以就算啲人去買古著嘅話，你都會覺得好咯，我買咯，我照著啦。呢個係好似感覺又好似環保，但係同時間我覺得呢個係佢哋嘅文化其中一種。咁而你問我佢哋係咪真係好潮流打扮？我覺得好有日本嘅風格，佢唔係叫潮流打扮，我覺得係好有獨有嘅日本嘅風格。咁而喺電視機畫面以前嘅狀況，大家見到日本嘅衣著啊或者打扮咧，大家都覺得好 up and trendy。但係而家在我嚟講，我見到日本個風格同以前個風格咧個變化唔算好大。但係同樣地，佢哋都會有一種好日本嘅獨有文化嘅感覺咯。咁打扮望埋去，佢唔係叫特別光鮮，唔係特別 colourful， 但係佢哋嘅款式反而係好似著到個人特別有氣質。咁我覺得呢個又係日本嘅風格獨有之處。 日本同韓國咧，同香港有一啲大分別啲嘅咧，就係對男士化妝嚟講，以前係難啲噶嘛，喺香港好多男仔都會覺得我唔化妝嘅，但係反而相對喺韓國、日本係普遍啲噶嘛，到去到 Ricky 手上啦。是不是真的很多香港的男仔和日本的男仔他们的皮肤啊或者他们的妆容上都很不同？ 先讲因为日本和韩国的天气都是比较干还有冬天的时候比较冻夏天的时候又不是那么湿热的。所以变了他们的衣着打扮甚至他们妆容的变化相对来讲会多一点。 係啦，例如你問日本同埋韓國嘅男仔啲皮膚係咪特別好？未必，但係因為佢哋天氣比較乾，咁所以大部分嘅皮膚嘅質素都係屬於乾性皮膚為主，而你見唔到好多瑕疵啊，或者甚至其實佢哋去化妝嘅時候都冇咁特別，冇咁容易溶妝嘅，即係佢哋係即啲妝容相對嚟講比較貼薄啲，咁但係喺香港個天氣，因為夏天大家都知好濕熱啦，咁冬天嘅時候又唔係特別凍啦，咁所以變咗要喺香港做到一個日本式或者韓國式嗰種咁有持久度啊，又或者咁光鮮啊，甚至係你可以著衫可以好多 layer 嗰個程度咧，相對嚟講比較難嘅，我自己感覺。係啦，咁而佢哋嘅化妝相對嚟講，不論男同女，佢哋化妝都比較多啲啦。日本嘅男仔又中意修眉啦，你見到日本男仔嘅眉型係好有獨有、好幼身嘅眉型嚟嘅咁樣。咁呢個都係各個國家獨有嘅文化咯。但我覺得我哋香港最叻嘅地方咧，就係我哋可以好樂意睇世界各地發生緊嘅事同埋文化，所以我哋香港嘅人吸收到外國嘅資訊相對嚟講比較多同埋容易自己嘅喜好同打扮咯。 在你拍片呢，就其实很多时候都是零到一百的。零到一百就是你在街上面呢就找了一个叫素人啦，然后他就可能平时没什么打扮的，你就帮他重新改造，就是零到一百。但是在这个零到一百，大家在镜头上面一定看到的了。但是背后找人的阶段都应该很困难。 背後找人階段就是吃了可能很多次檸檬但大家看不到那些就是覺得你找這麼容易找的，要不就是不是妹，要不就其實是不是人已經知道要來做的啦等等。咁這個是我成日都在樓下的 comment 見到的東西，確實每一個地方呢，因為語言問題啦，譬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呢啲，可能用廣東話、用英文、用國語，你可以同佢溝通到。而佢哋睇香港嘅節目亦都比較多，咁你相對嚟講比較容易。我喺台灣被 reject 嘅機會率係好高嘅。 反而台灣易啲啊？ 台灣好難啊，被 reject 嘅機會率好高。 哦，即係易啲會食檸檬啊？ 易啲食檸檬，係啊。我都估唔到嘅，其實，但係確實我喺台灣食檸檬嘅次數係絕對唔少啦。 佢哋好隨和喎，俾我諗過。香港比咧，如果你喺香港， 我覺得而家香港好容易喎，因為大家可能即係大家都有睇，一來語言上啦，二來可能我做緊呢個節目，香港人都有睇到，咁所以我覺得另外一方面睇咧就係普及度咯，係啦，即係應該講如果接受到的話咧，某一啲個國家係特別容易接受，馬來西亞啦、新加坡啦、泰國啦，係非常之好人嘅，係啦。咁呢啲地方係佢，你同佢講一句，我哋拍緊個節目，想邀請你，佢係非常之樂意去參與呢件事，同時間佢哋係會俾好多 support 你咯。我喺泰國直情有其中一個主角，我哋第二日揾唔到一個主角，跟住佢話：，你哋喺邊啊？不如我叉電單車過嚟兜你喺翻嗰個地方度睇下幫唔幫手，你揾到個主角啦。咁呢個係你會覺得泰國啊或者馬來西亞、新加坡嗰種熱情度好高。咁台灣唔係唔熱情嘅，但係可能台灣冇一來個我哋個節目普及度未算去到好高啦，係啦。咁頭嗰陣未去到好高，如果我一開始有曬嗰啲紙板喺度，知道我哋做緊啲乜嘢，可能嗰個感覺都會再好啲。咁呢個都係經驗學返返嚟嘅。咁但係韓國啊、日本啊，真係好難。 最近你出咗一條片就係關於日本嘛？ 係啦，日本我直情請埋翻譯過去，我揾咗好多個，冇任何一個人認識。 個個打咩？ 個個都打咩？我揾曬所有 salon 啊、成咁嗰啲，跟住去到最後都係揾唔到。咁我哋就決定話翻俾大家觀眾聽，其實揾唔到，揾緊嘅過程係啲乜，同埋其實我哋當刻個心情係點咯？即係其實都幾失落嘅，但係同時間你又會知道。日本個文化就係咁樣， 我覺得其實有時即係少少嘅轉變咧，即係可能有啲人就話好怕哦，可能我本身就係咁噶啦，邊有得變嘅啫。咁但係有時你用咗少少嘅方法，或者慢慢逐少轉變，有啲人揾工又會容易啲啊，可能你待人處事接物嘅時候又會好啲啊，咁樣咁啊可以了解你多啲唔同嘅片啊，教啲人 set 頭啊、化妝啊、形象方面啦。咁但係嚟緊會去邊？ 嚟緊就主力台灣，咁我嚟緊就應該九月會喺台灣有一個環島嘅大學改造 咁就會走曬成個台灣嘅某啲嘅大學啦，咁跟住入到去幫啲學生起做下啲改造啊，不論男同女都會想做嘅。但係香港而家其實一路都籌備緊其中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職場嘅改造招募。 個職場係即刻啊，定係職業個職？ 職業個職，幾好喎！你呢個 check 唔錯喎， 係要啊， 係啦。咁咧就啱啱就我哋揾緊救生員，咦？ 我教練啊，教水得唔得啊？ 我哋救生員，sorry， 我聽冇 friend 啦咁樣。 救生員，跟住一個係老師，同埋另外一個健身教練。 好啊，咁啊，留意下 Ricky 嚟緊嘅發展啦，嚟緊嘅片啦。咁另外另外一樣嘢係益大家噶，咁就係咧嚟到呢一度咧，大師手上咧，我都需要俾大師搞下我個頭嘅，因為佢對我頭以前係有啲評價嘅，但係佢覺得而家好咗啦嘛。 而家好咗啊，幾好啊，唔錯啊。係 啦，咁所以咧今日咧都會即係有阿大師喺度咧親自示範一下，究竟男士嘅髮型咧，我個頭仲有啲咩可以變？咁可以上到我哋嘅 Facebook 上面睇下。今日多謝曬 Ricky，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謝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邓永盈报道新闻。建制派在金钟天马公园举行守护香港集会，参加者企满天马公园和中环海滨一带，有参加者响应大会呼吁着白色衫，举起反暴力、支持警察等标语，不少人坐旅游巴到场，現場見到多個同鄉會和社團組織的橫額，有人手持國旗和區旗。一名參加的80多歲婆婆說，因為愛香港，希望大家讀好書、做好事，亦都希望香港回復平靜。亦都有參加集會的市民說，近日香港混亂，支持警察執法，反對暴力。他認為政府修訂逃犯條例正確，只是多人反對，希望將來會再通過修例。大會呼籲參與人士避免經金鐘進入，可以改經較少人流的中環摩天輪方向和立法會方向進場。 而在海上有渔船挂上写有停止干戈守护香港的横额，亦都有航拍机拍摄。民阵就星期日游行终点改在湾仔提出上诉，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决定维持终点在湾仔，但结束时间就延至晚上11:59。民阵召集人岑子杰说，会按照警方不反对通知书的要求宣布游行结束后叫市民离开，但怎样离开和向哪个方向离开责任在于警方，强调若果有任何失控由警方和委员会负责。他认为在湾仔地铁站没有应付大量人流的配套，疏导人潮有极大困难，而湾仔会展正是举行书展，会影响商户和市民。他說會堅持以幾十人做代表，拿著表達訴求的直幡走到終審法院，認為橫額有政治訊息，所以要放在終審法院前。警方在荃灣一堂工廠大廈的單位發現武器庫，檢獲至少1公斤的 TATP 烈性炸藥、10枚燃燒彈和一批武器。警方形容 TATP 是相當不穩定的炸藥，期间爆炸品处理科人员到场处理，进行多次引爆。警方拘捕一名27岁男子，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香港民族阵线在社交平台话，被捕男子是他们的成员，又话单位一直用作存放物资用途，未知点解有爆炸品。艺人任达华朝早在中山出席活动时，被一名男子用刀刺伤腹部和手指，目前情况稳定，在中山火炬开发区医院治理。医院的加护病房和手术室所在的楼层有大量保安人员驻守，记者尝试拍摄随即被警告停止。任达华的哥哥警务处前副处长任达荣接受本台查询的时候说，仍然未能够联络弟弟，未知对方，但知道对方会接受手术。有内地传媒引述当地官员说，任达华左腹有2道3厘米刀伤，4只手指被割伤。经初步了解，疑犯是中山石岐人。有目击者说，疑犯用手掌大的匕首施袭。对于网传有开发商拖欠款项，但有人认错人误伤任达华，活动主办方否认拖欠款项，目前正积极配合警方调查。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明日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8至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晚8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去水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收费广场都系一段车多。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现时咧湾仔一带包括喺菲林明道、庄士敦道、轩尼诗道同埋巴鲁士街咧，仍然都系车多繁忙噶。咁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亦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区方面啦，佐敦道去红磡方向，近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过去连翔道。咁另外咧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亦都系车多噶，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嘅车龙啦，排到过去油站。咁另外咧反方向翻观塘，亦都系挤塞，龙尾排到过去界限街近书院道。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亚街老街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去界限街。加士居道天桥去油麻地嘅车龙咧，而家排到过去芜湖街。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住油站一段是车多，龙尾排队康湖居。跟住提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受到路面维修影响，西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龙尾都是排到去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落会。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哇！暑期活动选择多，点先最啱？一家果。 咁一定要大人细路都鍾意， 仲要有嘢學有嘢玩， 仲要有纪念品送添。 咁只有得一个选择咗，就係、是、听住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嘅 丰收快活人。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一家过心啊。 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八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花尽心思都是想博你一笑， 想跟你走到天涯海角，我愿意博一博，仍未放弃，日后和你走遍千亿世纪，那句世间再幻变的天气，也抛开一切一起远飞。 Pandora 在 Funky 的节奏之下营造了一个甜蜜蜜的气氛，做什么都是想起对方，做什么都是为了博君一笑，总之有你就好。作曲填词都是 Pandora 的 Tony， 编曲的 Pandora， 监制 Pandora 加上 MJ Tam。今个星期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Pandora 想跟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学界超声道主持 姚祖恩、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潘俊贤 Nicholas， 我是田径和榄球运动员，现在呢我就在香港中文大学就读 business。榄球呢是我第一样接触的运动，我自六岁开始就在球会开始练球，今年也很开心代表中文大学赢得大专七人榄球冠军。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哇，火嘢嚟啊！ 唔系、啊，咦，你系？ 我接低啊！你啱， 我就系知火嘢嚟。 人生究竟求什么？其实可以同爱的人一起变老，感情关系都一样咁好，其实已经好幸福。可能咧，好多人都系得个港字，但系佢哋已经开始计划啦。内地咧有七个住喺广州嘅女仔，佢哋工作嘅时候认识，嗰阵时已经觉得好投契噶啦。嗱，倾嘅唔系八卦嘢，系量子力学啊、宇宙奥秘等等。而十年过去啦，大家都各自结婚、生仔、创业。其中两个仲搬嚟住嘅城市添。嗱，本来以为友谊可能会随住时光消逝，但系一次嘅十周年饭聚，其中一个人咧就提到啦，当年嘅养老约定啊，觉得冇理由二十周年先开始嘅，咁所以咧由上年开始，佢哋即刻执行目标，喺广州佢哋认识嘅地方睇咗大约二十个地段啊。最后找到在郊区一个四周都被绿油油的稻田周围包围住的别墅，用了大约420万重新装修，打造他们的梦幻养老屋。不单止是住的地方，他们说现在大家都要学一种核心的技能，例如是有人学煮餸，有人学种菜，有人学弹琴，大家都开始独立了。哇，真系谂到都令人期待啊！所以虽然最近咧就有个好火红，可以呈现你变老咗嘅样嘅一个 filter， 一个 app 嘅滤镜。 见到大家咧，除咗将自己个样变老之外咧，仲纷纷将卡通人物啦、童话故事啦、动漫人物，例如系一拳超人啊、白雪公主啊、灰姑娘都变老，我都觉得几得意嘅。不过我都系决定要揾到一个同我一齐变老嘅人之前，我都系唔会玩住噶，因为暂时对于变老都未有太大嘅期待啊。但我觉得找到之后我就会开始期待的了。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Dixon、 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兄弟间咧冇呢样嘢嘅，兄弟间好少会话啊，不如第时我哋揾间屋一齐养老啊咁样嘅。 点解啊？如果你感情好好，你唔会想一齐住嘅咩？ 冇咯， 兄弟间咧，我同啲兄弟倾过嘅，有你嘅前半 part， 但系冇你后半 part。我哋谂过买层楼收租收一段时间，但系冇谂过一齐养老。 呢、這个真心兄弟先会倾嘅， 系 大家谂咧，有一间屋系赚钱嘅，嗰间屋唔系俾你用嘅，系啦，只会谂呢啲方法，或者真系兄弟嘅话咧。会谂可能我买一栋假设系村屋三层，头一层中间嗰层我住，上面嗰层你住，下面嗰层收租，好现实嘅嗰件事。 哦 ，OK， 即系因为现实元素、现实嘅因素，所以就决定做呢一件事，而唔系觉得因为我哋感情好好，所以我哋一定要住埋一齐啊。 其实系感情好，需要谂一齐赚钱，系 又或者佢哋好奇怪嘅，好似佢哋话斋啦，佢哋唔会谂过买，即系将来买一间屋啦。但系现代，即系佢哋而家呢个时候咧。佢哋唔会介意一齐租一间屋噶， 嗯， 好、啊、奇怪噶、 啊，即系就算有伴侣嘅话，都会一齐住啊？ 系啊， 通常冇伴侣嘅， 唔同房， 系唔同房，好搵住一齐瞓， 好混乱啊， 仲有间床唔好玩噶， 好嘈啊，打机我嗰晚， 好嘈啊， 游戏机嗰阵 时，睇波又嘈咧，你谂系咪？ 都系啊，唔系，但系咧，我同闺蜜系真系谂住即系。尤其是即系大家都冇拍拖嘅时间啦，就会讲话啊，如果你将来都冇拍拖嘅话，不如一人买一个单位啊。如果有钱嘅话，咁、你就住喺我隔篱，咁将来有啲咩有个照应啊嘛。即系人大咗开始会有咁样嘅计划咯。咁、但系我觉得系 sweet 嘅。不过呢一对嘅闺蜜咧，唔系呢七个闺蜜啊吓，希望佢之后都会继续咁好感情啦。如果唔系嘅话，我都有啲担心佢间屋啊、栋别墅啊点算好啦。 其实我哋 分咗佢咯，到时 都得、啊，到时又增值咗啦。 嗱，男仔点解几兄弟会？话谂埋一层楼，其实好简单个原因就系，因为我哋个个都俾唔起首期啊嘛。但我哋几个夹埋一齐咪俾得起咯，跟住就可以等佢升值咪又放翻出去咯。咁啊，当然唔会一齐住啦。 但系我反而觉得咧，呢一个都比较少机会噶。你哋就算有钱都唔会夹埋一齐去买一层楼。而你哋咁多个男人嘅性格咧，我深信咧，你哋所有人咧会系宁愿自己储咗嚿钱之后买一架车。 好了解男人啊， 阿喂，不过阿莫呢个谂法真的，因为咧，因为咧，点解咧？买车易实现过买楼啊， 同埋对佢哋嚟讲，觉得架车系佢哋拥有嘅嘢啊， 系啦。 而间屋嘅话系太多人一齐，佢哋觉得唔实在啊。 男人中意有嘢揸喺手， 嗱 系啦，咁所以咧揸车咧你系揸，揸楼咧就好虚无。 咁你自己住緊咪唔虛無咯？ 咁你哋會租噶嘛？即係話明，即係你得到層樓都係男人想賺錢啊嘛，你就唔會想自住噶啦。 佢哋會寧願租屋啦，即係佢哋唔介意幾個男人一齊租屋，但係就車一定要買咯。 係 啦，即係佢哋又唔係好想買樓喎，但係就一定要買車咯。 即係話大部分嘅男士都係現在即係即時享樂嘅心態咯，可唔可以 冇錯，冇錯。嗱女士咧係未雨綢繆嘅，佢哋通常都會翻工賺咗錢咧，即係如果真係有閨蜜想一齊住咧，佢哋會諗定一齊儲咗嗰筆錢，然後去投資落間屋俾自己。 系啊， 系啦，咁所以同男仔系两个方向嚟嘅。 哦，咁男士有冇谂过将来如果你哋就咁使晒啲钱啊，买车啊，买嘢玩啊，咁将来点算咧？ 所以点解嗱，头先阿乐就话你前半 part 同后半 part 唔同咧？我哋谂咧，可能真系第一日置业啦，置业系同我嘅另一半去 share 我哋嘅财产。 咁冇另外一半咧？ 咪自己过活咯， 系咯，就 要自己过活咯， 系咯，租楼咯， 系啊， 系啊，再唔系瞓喺架车度咯。 但系佢唔会同你同住咯。即系我哋唔会同即系一个同性嘅男士一起同住咁样，即系兄弟同住。 哦，原来男士冇呢样嘢嘅。 租屋系 OK， 我觉得系，因为租屋我哋唔系共同拥有一个地盘啊嘛，我哋只系租一个地盘一起一个斗啫嘛。但你话一起买楼咧，呢、這个就真系有啲问。 你话一齐买楼投资系 O K 嘅，但你话一齐买一间屋几个男马路一齐住咧，就真系争啲 啦。系我唔知女士系咪啊？女士男士会计较啲嘅咩咧？惊他日嗌交抹面咧，嗰啲钱分唔匀。 咁女士都惊噶？ 女仔会唔会系都系咁样呢样嘢咧？ 我反而唔系啊，我觉得女仔就系头先你所讲会未雨绸缪啲咯，佢宁愿揸嚿钱储大啲，越储越大，储到可能将来起码知道自己就算我七老八十之后，我未必再有工作能力嘅时候，我都仲可以做，即系仲可以有钱喺手。但男仔反而就唔系咁谂咯，我见你哋。 我唔系噶，我 而家会用咗先。 我好储钱噶，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唔系先使，以前细个可能系，好细个中学嘅时候系，大个咧开始觉得唔掂啦，唔对路啦，喂，即系他嘢有咩问题嘅时候，我冇钱用噶咯，咁样啲斌仔咧就系、是、一个好储钱嘅人嘅，佢成日都即系佢翻工系即系为赚钱啊嘛，佢同埋系放假都要做嘢嗰啲咧，但佢又系好储钱嘅。但系男仔我哋嘅男性角度咧，兄弟咧系唔会同你哋一样咁样话有间屋，第时一齐享乐一齐住。 哦，唔系，即系我即刻谂啦，就系、是、要你哋唔惊将来冇人陪伴嘅，咁反而女仔咧就系、是、将来你点都想揾个伴，即系有人陪你，无论男又好女又好，咁所以有个地方又有个伴一齐住咧，基本上就好安心噶啦。咁所以如果你头先咁讲咧，我觉得睇男士咧，你睇下佢有冇呢个未雨绸缪嘅一个谂法咧，都系重要的。 咁你系咪准备咗间屋啦？ 准备啊，系啊，我开始噶啦。 哇， 讲下先。 富婆、 啊、 有物业、 啊，有冇谂过要准备啊？ 冇、啊。 磨师兄嚟噶嘛？ 因为阿磨系兄弟。 系啊，其实好似男人噶。 时计累了，时计坏了，时计内机箱的大慢要整条，该好好修理过这只表。人也累了，人会病了，人有病却要硬去拼搏不了，怎么可放弃治疗？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时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与愿为不要怒愤，清空一下当时降温，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不需苦困。遇到几多关我会照闯，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顺利的搭档，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昨天一一抵挡这天重要，情最重要，情爱若需修补，你亦要轻佻，将珍惜给那个你会晓。命最重要，魂最重要，如你累透了，就要懂得一笑，将景深一转再度对照，修补一下会获再生，休息一下有事要等，轻松一下再做满分，事与愿。冬天转眼过，会再升温、更新。遇到几多关，我会照闯；遇到几多关，也别要放。在这一刻边缘回望，懂得收放，懂得顺利的搭档。昨天失手的，会再上榜。昨天一一抵挡这天释放，在这一刻可向你讲，抛开去望，天正亦见得。几多关我会照闯。 玫瑰式体验，林欣彤。 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上司认真做。 不过觉得咧，揾到闺蜜啦，或者系好兄弟，当然系即系好重要，亦都系好幸运啦。不过有时都要小心啲嘅，因为咧，纵使好好嘅感情咧，因为有啲嘢你做少咗啦，或者系唔察觉伤害到佢咧，可能真系连 friend 都冇得做，甚至系本身系真系好似 twins 咁孖公仔，去到后边咧，真系可能完全冇联络噶。你有冇试过咁嘅 case 呢？即以前细个系好 friend 好 friend 嘅，但某啲事之后咧，就突然之间，真系好似形同陌路人咁。 我反而调翻转，以前试过系唔知为乜唔 friend， 但系对方系憎你嘅，我净 feel 到对方系讨厌你。但系大个某一个机缘巧合下咧，遇翻咧， 佢爱上咗你， 唔系，大家好 friend 啊，系超倾到心事咯。咁你问翻对方，喂，对当年你咪好唔中意我？唔知啊，又好似真系见到面又冇乜嘢想讲嗰种感觉咯。但系真系突然间变咗知心嘅朋友咧，个感觉有奇妙嘅，好多细个唔敢讲嘅嘢咧，大个讲得翻晒出嚟。 哦，即系你哋大家都将对方嘅挂喺心里边嘅，即系放喺心里边。 有记得呢个人啦，起码虽然大家冇乜偈倾，但系记得有呢个人。 系，我反而调翻转就系真系有个 case 系细个嘅时候系孖公仔啦，但系一啲好少嘅事情，然后大家出现观点上面嘅不同啦，即系譬如大家谂住一齐去长洲度玩啦，咁后屘原来咧我发现咧嗰间系出咗名系鬼屋嚟嘅，咁我就好惊啦， 跟住就嬲咗个朋友啦， 唔系，咁我就讲出嚟啦， 都好儿戏喎， 唔系啊，我系谂住讲出嚟啦，跟住就问下大家有咩要准备啦，结果对方咧就好嬲，佢话点解我 book 间屋嘅时候你又唔出声啦，跟住之后咁我 say 个 sorry， 但系佢仍然觉得好嬲啦，咁结果我就同嗰班朋友咧就断绝咗联络啦。 咁我諗其实冇留得咁小事就断绝联络嘅。 咪中间我觉得好中间当然係有啲少少嘅恩怨大家冇讲出嚟啦。咁同时间我又觉得咁唔係好够朋友啫。个 group 里面有六七个人，点解全部人见到我哋闹交都冇人出声，我觉得 friend 唔係咁样嘅。 咪同埋我觉得每一个时段都有唔同嘅朋友，呢个都係真嘅。如果真心嘅朋友嘅话呢，其实无论有啲咩事遇到或者发生完之后呢，之后即係拗完之后都一定会继续变成朋友。 係啊。 我中学嘅时候有一个好嘅女仔朋友，咁跟住中间因为一啲都唔算误会，总之就跟住就冇再联络啦。咁到咗大个咗啦，出嚟做嘢嘅时候，跟住再见翻面，我唔知因为咩事，跟住开始倾翻偈啦，跟住依然就咁好朋友咯。咁所以我觉得有好多嘢就系，如果友谊系好稳固嘅话，无论发生咩事都好，之后都依然都会系好朋友。 即系朋友可以意见不合，即系实有嘅，你边个 friend 都系，但系即系你过后唔系心病咯。而系大家不合啫嘛，咁啊讲啱咯，系啊讲到啱咯，咁样。 同埋我觉得系相信咯，最紧要系，同埋唔好当人哋系工具人啦，即系呢一样嘢要小心啲嘅，即系有时中无意，系啊，无事行出嚟啊，即系好似十年都唔揾佢，突然间揾佢，喂，我可唔可以借钱啊？咁样，咁呢啲真系好难继续同你维系嘅。 你咪冇朋友啊，乐 啊，你晒嘴。 平时你咁中意抢答啊，突然间唔成嘅。 我真係答唔到啊，因为呢啲经验呢冇乜发生在我身上边。即係我啲 friend 呢全部都系你讲晒，就系熟咗就熟咗，跟住出嚟可能生疏咗，但我哋离开再会亦是投契喎。 咁就好。 但係反面嘅就系反面嘅，即係可能我个人反咗面就反咗面啦，唔需要再傾啦，之后冇反面嘅咪大家都系 friend 囉。 其实唔闹交系好事嚟嘅，咁希望所有嘅听众们啦，你哋都同朋友唔好闹咁多交，知唔知啊？闹完之后呢好快就冇事忘记咗佢啦，知唔知？ 真嘅，我真系觉得呢越大开始越少朋友嘅呢、這个，所以珍惜紧要嘅。 唔该晒咯。 片山，yeah。